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101集。周四月会不会坐牢？周宗棠被护士推出来的时候，已经蒙上了一层白布，那身形瘦得几乎看不出来是个人。平仙紧紧闭上眼睛，他恍惚觉得，仿佛那年秋天胡同巷里的桂花飘香依然存在。可是他的周思月该怎么办呢？军分区，周思月再一次被带到了审讯室。 只要你说出实情，可以从宽处理。 周思月许久没有整理过仪容，衣服还是回国那天穿的一身黑，下巴上长出了些青茬，眼尾耷拉着，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疲倦。他始终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 你是否跟赤马有合作？ 没有。 那为什么对方出了一套跟我们相同的算法体系？ 我不知道。 对方给了你多少钱？ 没有。 查了所有的银行账户，他名下确实没有多余的闲钱，仅凭手上的证据确实定不了他的罪。可偏偏所有人当中，只有他跟苏百从有联系。事情的进展卡在一个关键节点上，只需要一个直接证据就能定他的罪，十年牢饭是少不了的。 你知道你现在是在跟谁作对？ 审讯的警察姓杨，跟叶教授也是多年的老朋友。回国之前，叶教授就曾托人告诉他，这是他最疼惜的学生，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，希望他能帮衬着点。杨警官看在叶徐林的面子上应承下来，也因为叶徐林的话，这几日他对周思月多了些关注。进这里的一般是两类人，死不认罪的小流氓，或者是吓得屁滚尿流，一五一十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的软蛋。可周思月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平静如水，不恐惧也不害怕，冷静得过分，反而让他们有点束手无策。杨警官气急，忍不住拍桌： 清华高材生，前途那么敞亮，犯不着去干这事儿，我都为你不值，你知不知道？ 周思月这才掀了掀眼皮看向他，轻蔑地笑了下。杨警官松了口气，终于有情绪了，不是那个死人面瘫脸了。只听他说： 如果是我的话，这个案子您或许到现在还找不到人呢。 杨警官脸上的笑容僵了。 你就那么确定我们抓不着你？高智商犯罪。 周思月没做声，不置可否。 这小子是不是太狂妄了点儿？都到这儿了，还跟他说什么梦话呢？哼，我告诉你，这天下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只要你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下证据。 周思月点头，还挺赞同。 哼，我也觉得。 呸！ 杨警官仿佛被打了鸡血一般，让人把这个案子所有的相关线索全都找了出来。他就不信，找不出其他蛛丝马迹。第三天，蛛丝马迹就出现了。他查了周思月所有的手机通话记录，跟苏百从之间的联系只有三通电话，三通电话间隔时间很长，除了其中一通电话的时长为五分钟，其余都一分钟不到就挂了。除此之外，他和苏百从再无其他联系。 周思月，你跟苏百从是什么关系？ 情敌。 杨警官无法想象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伙跟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是怎么成为情敌的。所以他认为周思月在撒谎。可等他深入调查这段关系的时候，发现周思月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撒谎。苏百从确实在追求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，而那个小姑娘就是这小子的女朋友。如果这种关系得到确定，而周思月又真是叶教授口中那种清高又聪明的人，那他又怎么会跟情敌合作呢？ 更何况还留下那么多蹩脚的线索让他们去抓。正当杨警官陷入茫然的时候，案子出现了转机。那天是赤马科技的发布会，上百家媒体架起长枪短炮等候在发布会现场，结果忽然接到临时通知，发布会取消。聚满了人的门口顿时怨声载道，而苏百从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。随后一个叫孙元香的女人带着两个保镖找到了警察局，她戴着墨镜，一身迪奥新款长裙，递了张名片给执勤的警察。 我要举报。 执勤的警察是今年刚来的实习生，年纪不大，没见过这种阵仗，又被眼前这女人强烈的气场镇住了，有点愣。 啊，你说。 孙元香摘下墨镜，眼神直直地盯着他。 让杨警官来见我。 李锦慧没有为周宗棠办葬礼，烧完的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，说是等周思月回来再决定是带回北京还是留在广东。说完就再也没有话了。三个人独坐，李锦慧擦干眼泪站起来，收了些水果让他们等会儿在路上吃。他忙忙碌碌，忙忙碌碌，整个人停不下来。收好水果又想起衣服还没洗，又急急忙忙地跑去厕所把脏衣服都收进脸盆里。丁宪拦住他。 阿姨，您先歇会儿吧。 啊，我把这桶衣服洗了就给你们做饭啊。 李锦慧停不下来，他甚至忘了他做的饭根本就不能吃。丁宪刚要说话，从门口抽完烟进来的叶徐林看到这一幕。 哎，老李啊，你别忙活了，我们等会儿就回北京。子月的事儿你先别担心啊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 那要坐牢吗？ 哎，坐不了，你放心。 啊，那我在这儿等你消息，有什么消息你们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不不，要不我还是跟你们回去吧。 哎，老周偷妻你不管了，你在这边待着啊，有什么消息我们通知你，那小子不会有事儿的。 李锦辉静下来，只能无可奈何地点点头。临走时，李锦辉又塞给丁宪一个红包。丁宪不解，慌忙拒绝。 不用阿姨。 算是见面礼，不多，你且拿着。 谢谢阿姨。 丁宪没理由拒绝，缓缓接过。李锦辉笑了下，摸着他的头。 你是好孩子，我相信我儿子的眼光。 周宗棠离开前，在窗边一边捋着他耳边的碎发，一边低声问他。 嫁给我，遗憾吗？ 李锦辉泪眼婆娑地摇头。 遗憾什么？不遗憾。 别为难谢谢。他跟他妈不一样。你儿子说了，丁谢跟你一样，不太会说话，不太会表达，受了委屈也自己憋着。可又什么都瞒不过的，这不就是当年的我们吗？ 李锦辉泣不成声，连连点头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他妈妈出不来就少接触吧，也别为了儿子委屈自己。我相信他能处理好你们俩的关系，要是实在处理不好，百年后你告诉我，下辈子咱不要他了。 下辈子还娶吗？ 那还生个四月这样的儿子？ 嗯，看他的表现。 我相信他。 嗯，我也暂且相信他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累了，我们迟早要再见的。 周宗棠闭上眼睛，手无力地渐渐垂下去。他走得安静祥和，仿佛秋叶落地，无声无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